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在清史中，年羹尧是位赫赫有名的传奇人物。21岁少年高第进入翰林院为官，30岁成为四川巡抚，后在短短的10余年间历任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太保、一等功、拜将封侯、位极人臣。然而春风得意之时，却遭遇雍正帝以大罪92款加恩自裁，身败名裂。这位曾被雍正称之为功臣、恩人、千古君臣之誉榜样的年羹尧，为什么会在短短一年的时间中迅速沦为阶下囚？在与雍正的相处过程当中，他又做错了什么？从年羹尧的宦海沉浮中，我们又能总结出哪些职场的生存法则？今天的诵读小站为您详解年羹尧之死。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新书，叫做《年羹尧之死》。我们首先欢迎一下作者郑小优，欢迎小优。 嗨，你好，一丹老师好。 那在今天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先带大家来听一段电视剧当中的片段。 年大将军，皇上对你可是垂青有加呀。 年大人，您可是皇上的股肱之臣啊。 年大将军，请留步。大将军， 有何指教？ 不敢，皇上惦记大将军您的臂伤，特让奴才将这秘制的金疮药膏交给大人，叫您使用。 臣年羹尧恭谢皇上圣恩。 敢问苏公公，小妹近日在宫中可好啊？ 华妃娘娘凤仪万千，宠冠六宫啊，大将军您放心好了。 哼，那就有劳苏公公了。 啊，应该的。 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场啊，来了一段电视剧《甄嬛传》当中的一个片段，这就是当时年羹尧在第一季当中所展示的他那种功高盖主的傲慢之气。我相信在很多人看来，年羹尧都是一个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而且在几百年来，他的故事无数次的被大家所津津乐道。我特别想问问小优，因为你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的博士，怎么想到来写这样的一位被大家所耳熟能详的人物，而不写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生僻的，但是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历史人物？ 我喜欢历史是从大概是小学初中高中就很喜欢啊，那时候也是听广播看电视，主要是听一些评书啊戏曲啊，从小家里边就会比较注意，就是爷爷奶奶他们喜欢看，然后我就跟着看，然后这时候就对历史很有兴趣。但我上初中，我印象中是有一个很热播的电视剧叫《雍正王朝》，然后那时候刚开始接触这个网络，大概是上高中的时候， 那个是二月河的作品， 对。播出来大概是在00年前后吧，差不多，我印象中啊，那时候，然后过了两三年之后，那个热气还没断的时候， 没错， 大概是在上高一，然后正好赶上那个非典放假，然后那时候刚开始学习这个上网，就在网上找各种的资料，越找我就觉得哎挺有意思，而且接触到一些原始的材料，当时网上有一群这个清史爱好者在这儿组成一个小圈子，然后那时候呢我还不敢说话，因为不是很了解哈。后来我这个人也是比较就是心气儿很高的那种，就是一定要参与讨论，而且要在圈子里边发出自己不一样的声音，就是有这样一种追求。然后后来我就自己看了很多这个史料类的这个，而且是原始史料的这么一些材料，然后就开始发声，开始跟大家讨论。后来高考的时候呢，我当时上的是那个北大的元培学院，元培学院是可以就是到大二的时候可以再选专业的，就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讨论这些历史问题讨论的热火朝天，就开始试图就是真正去进入专业的这个领域， 想要解开很多你的疑惑和谜团。 然后一进入专业之后呢，因为大学本科其实也不会局限于一个具体的研究方向，所以还是自己在网上和这些朋友继续讨论。然后呢我就开始写小说，因为一开始进入是看这个雍正王朝，然后喜欢这个雍正这个人嘛，然后写小说的时候呢也是以这个为中心来写的。那年羹尧就是大家也知道，看甄嬛传，不管甄嬛传它具体的内容是符不符合历史，但是这个大的问题是没有错的，就是说年羹尧确实是作为康熙雍正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后面会说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宠臣性质的这么一个人，雍正可能想把他当成宠臣，但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所以他们俩出现了这个认识上的偏差。 其实说到了年羹尧这个人物还是备受争议的一个人物，但是总之呢这个人物还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其实他是生于康熙的18年1679年，然后去世的时候年仅47岁。对一个人来说还没有过半百，其实应该是人生最巅峰的那个状态，但是他已经走到人生的尽头，所以他的这47年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特别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学习和回顾的一些东西。我先问问小优啊，怎么想到把这个书名起成叫年羹尧之死啊，为什么不叫年羹尧传，或者是年羹尧记呀，或者是什么？ 因为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当时确实是在写公众号，所以写公众号一定要起一个比较耸人听闻的题目，如果要叫传啊记啊，可能就没有之死那么吸引人的目光。第二呢，年羹尧这个人物在历史上给大家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作为一个权臣最后被皇帝拿下，所以把之死这个主题突出出来，所有的材料所有的叙述都围绕着他的死，中心主题也更突出。 年羹尧其实我觉得他人生当中最辉煌的时候应该是在他去世的前两年，47岁去世，45、46岁啊最风光的时候。你想他那个时候是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功，川陕总督，兵权在握哈，应该是赫赫的战功，而且没有人敢动他，没有人敢对他说一个不字，就连皇上给他写信都要客客气气的哈，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功高盖主。但是我翻开这本书啊，我感觉到其实这本书它并不是以年羹尧作为第一叙事的主角，而他的更多视角是通过雍正的内心活动来反映年羹尧的。怎么想到以雍正的这样一个视角去写这样一本书？ 一丹老师这个看问题是特别的精准。为什么是这样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史料的限制。就是年羹尧本身自己的东西，因为他最后是一个不好的结局，所以他很多的他本身的 材料是没有留下的，不管是被抄家还是被他自己烧了，还是有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雍正这个人呢，是一个历史上著名的这么一个话痨的这么一个皇帝，所以他和年羹尧之间的关系又特别的密切，所以他对这个事情的表述就特别的多。所以从一个史料的来源的问题，我也是不得已站在雍正的这个角度来记述年羹尧之死。 所以其实悠悠在这本书一开篇特别为大家展示了一下雍正写给年羹尧的一些朱批和信，这里边还有称年羹尧为恩人的这个朱批， 对， 看到了之后也觉得挺可笑的。其实很多人通过影视剧去了解年羹尧，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功高盖主或者说是非常跋扈的一个性格，那历史当中真正的年羹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呢？ 确实是性格比较自私比较跋扈的这么一个人。他因为前半生过得实在是太顺利了，所以非常不小心，非常唯我独尊的这种性格。而且他作为因为是一个长期担任这个军事首长的，尤其在战争环境当中，可能养成这种杀伐决断呀，这个性非常强的这么一种性格。 其实从你的书里我们看到了哈，年羹尧的确非常不一样。比如说在郎舅之间这一章当中就提到了年羹尧是一个粗线条，处事恢宏而且谨慎。我就想问问啊，小优，年羹尧这种职场小白怎么样能获得这样的成功？ 他其实不能算是职场小白了，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智商很高情商比较低的人，但是是属于智商足够高以至于不需要情商的这么一个人。 其实很多人也很好奇哈，年羹尧这样的一种跋扈的性格是不是对他最后的成功造成了非常直接的影响？ 他属于成也是这个性格，败也是这个性格。就是我在这个书的最后有一个列表，就是可以看到哈，他活了47年，前46年那是直线上升，火箭式上升，然后最后一年啪的一下从悬崖上掉下来的这种感觉哈。当时有朋友说，如果一个人能过成这样，其实也不错，就是活了47岁。46岁都很春风得意，只有最后一年比较倒霉，然后也反正也马上就死了，也无所谓。 刚刚也说到了，其实提到年羹尧不得不提雍正，这两个人的君臣关系很微妙。其实在这个书一开篇的这个朱批里就提到了，其实雍正写信给年羹尧是非常客气的，还称他为恩人。 对， 这两个人到底是怎样走到一起的？然后又是怎样相爱相杀的？ 不仅仅是非常客气，可以说是非常肉麻，有点类似于这个情书的这样一种这种。我引的这个只是恩人的那个，还有一些，比如说好心疼，好心疼，真真可怜啊，朕什么想你都落泪了，什么不但朕，谁谁谁想你也落泪了。就是这种话哈。这两个人的关系，其实他们俩从陌生人变成熟人的这关系是很偶然的一个因素。我们之前的很多电视剧里边，包括雍正王朝，包括甄嬛传，一般会把年羹尧介绍成雍正的家奴。就是雍正他是40多岁才当皇帝的嘛，他从之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 都是家奴， 是做皇子，是做亲王这样的。他的那个按照清朝的制度，那个亲王他的门下有很多奴仆。然后电视剧里边会把年羹尧描述成是他的奴仆，然后靠着他的恩荫，然后获得了比较高的地位啊，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年羹尧本来跟他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年羹尧家族呢是一个科举世家。就是他的祖父是科举考试做官的，然后他的父亲呢是一个文职的官员，最后做到了湖北巡抚，这个其实还是挺高的一个级别的啊。然后这个年羹尧在20出头的时候就考中了进士，成绩非常好，获得了这个康熙皇帝的赏识，然后让他这个到翰林院去学习，当时叫做翰林院书记室。在清朝的时候呢，入选了翰林院做书记室，这个意味着你这个前途是非常看好的。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年羹尧还和雍正没有直接的联系。 翰林院其实在清代，咱们用现在的这个官阶或者现在的这个职位来说，它应该是怎样的一个部门和一个职位？ 我们有时候会把翰林院比喻成社科院。但是它主要并不是一个官，它是皇帝的一个文学秘书班子。比如说皇帝要写个诗啊， 或者是参加一个重大的活动需要有一个仪式性的发言、嗯、 需要写发言稿写报告稿、 对对对，但是它 这个时候 仪式性的并不是政务性的啊。 嗯， 还有比如说皇帝的儿子需要老师，也会从这个 翰林院 里边去找人做他皇子老师。 那相当于这个人学问还是很高的。 对对对， 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只会武功只会做将军， 学术水平文化水平非常高的，你像二十出头就考上了进士是很不容易的、嗯、我们都知道一个很著名的小说叫《儒林外史》、 嗯、 里边那个特别著名的人物范进中举，范进考上进士那是在50多岁了，好像是年羹尧大概是那同届考上进士里边 最年轻的， 倒数第二三年轻的吧，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少年得志、 嗯、对对对，而且他是文学出身，就是是完全是靠文化水平获得的这个官员的做官的这个起点。 那后来他跟雍正是怎么认识的呢？ 后来呢，就是到康熙48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个很著名的事件哈，就是废太子，就康熙一废太子、 嗯。 康熙废太子之后呢，就是为了提升这个其他皇子的地位，给太子一个相对来说有个压力吧。然后他把当时只是贝勒的这个四皇子胤禛晋封为亲王，就雍亲王。 嗯， 那这个现在大家也知道，比如说你这个职务提升了，那个相应的待遇也会提升，包括工资啊，住房啊，配车呀、啊，是吧？ 嗯， 对，这个官场上是讲究这个。当时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雍亲王从贝勒变成亲王之后呢，他有一项待遇要提高，就是属人。 嗯， 他这个属人呢，按照当时的这个八旗制度， 庶人吧， 属就是附属的属、 oh. 嗯，这个属人就是归他管的这些人、 oh. 嗯，按照当时八旗的制度呢，这个皇子分封为亲王之后呢，他需要从老的亲王，就比如说他是康熙的皇子，他封了之后呢、 嗯、 他需要从什么努尔哈赤啊皇太极的那些皇子里边、 嗯、就是跟康熙平辈的 对对对 那些兄弟们 对、 嗯、 从他们的手里呢拿过来一些属人，然后实际上是减小那些人的权利， 嗯， 就是雍亲王他当时呢是从那个肃亲王豪格、 嗯、 肃亲王因为是开国的重要的这个王公，所以他手下是有很多的这个属人的， 嗯， 当时呢雍亲王封在了镶白旗，然后他就要从肃亲王的一个弟弟的手里拿到一部分属人、 嗯、 然后来充实自己的这个王府。年羹尧他们家呢其实是这个肃亲王弟弟的属人，然后雍亲王因为这么一个契机需要拿过来一些人，那就把年羹尧他们家族的这个当时他那个户籍单位叫基层单位叫左领、 嗯、 就把这个左领拿到了雍亲王府、 嗯、 然后年羹尧就和雍亲王扯上关系了。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大家说的家奴，其实是属人， 对， 这个属人来到了四爷的府邸。 对对、 啊、 我再解释一下，他这个也并不是家奴。 嗯， 八旗制度呢他把这个人分成两类，一类呢叫做就是外八旗人，就是正身八旗，就是他的那个一切人身权利都是独立的、 嗯、 但是他也有一个所谓的主子，但是他那个主属关系就是捆绑的没有那么严格。对，还有一种大家熟悉的叫包衣奴才，就是包衣左领、 嗯、 这个是家奴属性比较强的，他其实这些人是要在那个王府里边服役啊、 嗯、 办事儿啊，比如说收租子呀、嗯、或者是有一些差遣什么的，这个是真正的直接听这个王爷以及他们家属使唤的这么一些人、 嗯、 年羹尧他家呢属于那个外八旗人、 哦、 就是他和雍正是主属关系，不是主奴关系， 嗯 嗯，他不是一个奴才身份，他的所有的人身权利都是独立的。 和雍正产生关系的属人很多，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他会赏识年羹尧，注意到年羹尧。这里边其实有一个关键人物，《甄嬛传》里的年贵妃，就是所谓的华妃。大家觉得是因为华妃成为了雍正的侧福晋、 嗯、 所以呢他才会开始注重他的兄长年羹尧，开始重用他，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吗？ 这确实是他们俩关系变得更紧密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妹妹嫁给了当时的雍亲王做侧福晋，或者叫侧妃吧。亲王的侧妃呢一般是从本旗的属人中选 哦、 对，所以这个 就会被选上。 对， 其实在你的书里讲到了一点，我们平常看《甄嬛传》也好，看《雍正王朝》也好，会感觉到其实宁更瑶跟她的妹妹年妃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经常书信往来，各种各样的传递小道消息啊、但其实在你的书里讲到他俩其实不是特别密切联系的兄妹俩。 对，因为这个其实从年龄差距上可以看出来，就是年羹尧比雍正是小一岁，但是这个年贵妃比年羹尧大概是小了14-15岁这样的情况。而且这个年羹尧是30岁就到外地做官去了，这时候年妃才14-15岁，那你想想这个交流也不会很多。 年羹尧我在想啊，他是不是身上也具备一些优点，能够让雍正去欣赏他、提拔他、喜欢他？因为在一开始雍正夺王权的时候，大家也知道那个故事啊，年羹尧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对对，还要说一点就是年羹尧确实不是雍正提拔的，他是康熙非常喜欢的一个人、就是他们雍正和年羹尧产生这个郎舅的关系，就是年妃嫁给雍正的时候，年羹尧的地位已经非常高了、而且他是 已经非常高了， 对，他已经是四川巡抚、那就是已经是四川的省长了。 那就说雍正当时还在做亲王的时候， 对对对， 其实年羹尧已经是四川省长了。 对对对对，而且后来就变成了川陕总督、就是地位非常高的封疆大吏、所以雍正 也是希望拉拢他。 对，雍正对年羹尧更多的是拉拢、他是提拔不到年羹尧的。 所以他俩并不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就是完全是靠包衣奴才， 对对对对对， 然后跟着主子，最后成为了他身边的这个红人。 对对对对对、他们俩其实雍正对年羹尧不构成一个对他有什么影响的这样一个角色。 那我们也很好奇啊，年羹尧最后为什么会混得那么惨？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说两个人的关系亲密程度其实并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因为政治形势、军事形势的发展，雍正不得已给这个自己并不是绝对信任的人以很大的权力。 我们也很好奇啊，就是你看雍正跟年羹尧认识了之后要拉拢他、然后要为自己的皇权做准备， 对， 但是他当上了皇帝之后为什么还要给年羹尧写，就是你书里其实一开篇曾经展示过的、就那么肉麻的信呢？ 雍正这个人性格其实很有意思，他对很多人都写过这种很肉麻的信。但年羹尧因为情商比较低，他就当真了。年羹尧就属于就没有仔细考虑这里边实际上情况是怎么样的这种。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从年羹尧的成长历程发现，就是走得太顺未必是件好事儿，因为可能你会丧失了一种培养情商的机会。 对，他是很典型的这种人。对， 所以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越往后走，在后半程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就会踩了很多雷啊。那大家也很好奇，即便是年羹尧把雍正的话当真了，即便是两个人之间出现了很多的嫌隙，但是雍正为什么一定要置年羹尧于死地呢？不要走开，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将要为您揭晓。 你听这全包圆这广告啊，是不是渲染成分忒大了？ 你挺关注啊，要装修啊？ 听着挺动心，但还有点不放心。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环保第一，配饰齐全，只要999一平米。 这么便宜，做梦了吧？ 全包圆，不忽悠的环保整装，超高性价比，就是这么便宜。 肯定没好货。 别矫情，咱俩在这争论没意义。400-606-8866，咱打电话问。 400-606-8866，我还就不信了，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元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听这全包圆这广告啊，是不是渲染成分忒大了？ 你挺关注啊，要装修啊？ 听着挺动心，但还有点不放心。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环保第一，配饰齐全，只要999一平米。 这么便宜，做梦了吧？ 全包圆，不忽悠的环保整装，超高性价比，就是这么便宜。 肯定没好货。 别矫情，咱俩在这争论没意义。400-606-8866，咱打电话问。 400-606-8866，我还就不信了，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待其他人的尊敬啊，这些事情，然后做事情要给自己给别人都留有余地，要不然这个爬得高摔得死的这个事情也是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重演。其实也不仅仅是年羹尧，有很多这样的人物。但是从雍正这个角度呢，其实我觉得在年羹尧之死的这个问题上，其实雍正还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就是雍正毕竟是一个地位更高的人，他是对这个事情的主动权更大。年羹尧相对来说，虽然他张扬跋扈，但是他是被动的，他是被动接受雍正的这些过分的不适宜的权利和宠爱的。 就是说，如果要是雍正不那样向年羹尧示好，年羹尧就不会那么大胆的张扬跋扈。 就是雍正是有点一开始过于放纵，然后发现收不住了，就一下疯掉了。对 我其实也很好奇啊，其实在雍正内心可能对年羹尧并没有那么的信任。 对 那其实为什么他会一升再升，把他的官职升到了最后功高盖主了呢？ 因为确实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是比较严峻的，就是雍正刚上台的时候，他的皇位是不是很稳的。就是因为他的那些兄弟啊，还有这些宗室啊，朝廷上的重要的大臣，很多人是不支持他的。他这时候需要有一两个非常强力的，非常能干的，能替他把这个江山做主的这么自己人，就这样的自己人。那这种情况下，年羹尧虽然他们之前的关系也并没有那么亲密，并没有那样好，年羹尧也做了一些让他不满意的事情，但他毕竟是自己贵妃的亲哥哥，而且 还是要留一点情面。 对，而且在皇位交接的时候，年羹尧还是做出了很大贡献，就是他在西北的时候稳住了这个十四阿哥。因为他当川陕总督，他是这个十四阿哥的后勤部长，就是如果他在军粮上卡一下的话，这个十四阿哥是没有办法调转头回来和雍正抢皇位的。所以他这个问题上做了很大的贡献，雍正能够顺利的接手这个皇位。年羹尧还是立了大功的。所以从这两方面讲呢，雍正对年羹尧是既感激又重用，其实这个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甄嬛传》电视剧当中的片段。 臣妾不敢读这贺表。 怎么了？给朕瞧瞧。 皇上，大逆之言，皇上不宜过目。 拿来。朝前夕替四个字，原是赞朕勤于政务。年羹尧的这个贺表字迹潦草不说，竟然还把这四个字写成了夕阳朝前。 许是年将军一时疏忽也未可知。 年羹尧断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予以朝前夕替四个字归之于朕罢了。既然如此，年羹尧的青海之功，朕已在许与不许之间。被这前番数次事端，朕已经训诫年羹尧，曾有勉为社稷之臣，当是青天白日之语。可他自持己功，竟然显露不敬之意，此处谬误，断非无心。 皇上息怒，不如先圈出这不敬之语，发回去让年将军自己辩解，给皇上一个解释就是了。 白纸黑字的有什么可解释的？ 这是在《甄嬛传》当中讲到了年羹尧之死的一个导火索。他给皇帝写信，他把朝前夕替写成了夕阳朝前。哎，对，那大家也很好奇啊，真实的历史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封信引起雍正的不满，最后导致了年羹尧之死？ 应该不是说是这样一个信引起了他的不满，是对他，是他本来就不满，然后以此为借口做了一些对年羹尧的公开的批评。他在这个之前呢是没有对年羹尧进行公开批评的，是私下里去说他。这件事情之后，就是两个人的矛盾公开化了。 那其实刚刚也说到了哈，因为他是年妃的兄长，所以其实皇帝还是要稍微给点面子啊。所以他其实一开始是降级的，没有想杀他，怎么就开始引起了皇帝要有杀心了，就说我要把年羹尧处死。 雍正自己的说法呢，就我书里边也写了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他说当时北京来了一只老虎，然后这个老虎呢跑到了年羹尧家，然后当时负责北京治安的这个叫步军统领衙门的这些人后来就把这个老虎打死了。他就说当时民间说呢年羹尧是白虎托生的，所以呢你像北京城这么繁华，在当时已经非常繁华了，来了一只老虎又被打死了，这可见是上天示意我要把他杀掉，我本来是不想杀他的，他说的是这么一个借口。但是大家可以看我的书里面，其实我最后有一点分析，就是说这个事情应该是雍正自己编的，或者是非常夸张的一个说法，就比如说北京可能来了一只猫，来了一只舍利什么之类的，并没有老虎啊。他描述的是非常具体，这个老虎从哪个城门进来，从哪个城墙上去，怎么怎么走，走到年羹尧家，然后怎么怎么被杀。这个简直这个老虎就是加了定位导航一样啊，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这个事情的。而且当时雍正也只是对一个人说，就按照他的性格特点，如果真有这么奇怪的事情，他肯定到处发朋友圈，就是跟所有人都要说，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他只是为了鼓励这个人继续帮他搜集年羹尧的这个不利的这些证据，所以他只是跟一个人说了，后面也没有相应的记载，只是一个孤证，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实际上是雍正自己编的一个事情。 刚刚我们其实一开始讲到了年羹尧他的职场之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有哪些启示。第一个启示就是对谁都要留有余地，不能做事那么张扬跋扈。其实第二点就说到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跟你的上级搞好关系， 上级也要跟下级搞好关系，就是不能出现这种先放纵， 对， 就是、 后来又分手，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同事还是上下级，还是朋友还是夫妻，还是各种的关系，他还是有在这个关系的范围之内来处理，不能忽冷忽热，就是缺乏界限感，这种我觉得是，在这种情况下，处于主动地位的那个人可能责任要更大一点。 这说到的是第二点教训啊，那第三点呢？ 第三点的话，还有就是我们认识一个人要认识到他的复杂性。就是我们说的，之前我们通过看影视剧啊之类的，看文学作品、啊、可能会给年羹尧或者雍正都有一个 定一个调子， 对，他有一个城市化的这么一个脸谱化的这么一个 意象， 但是其实你要知道，每个人都是很复杂的，历史也是很复杂的。他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路径去处理他跟其他人的关系去做事，一定是有很复杂的背景，跟他个人的成长经历，跟他所处的时代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他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有时候偶然性可能还更大。 雍正年间，年羹尧的头衔最高达到了太保一等功，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其中，太保是功衔加官，类似荣誉称号的性质，与品级相对应，享受正一品官员的待遇。一等功是爵位，与品级相对应是超品，即享受比正一品官还高不少的待遇。川陕总督是职务，雍正初年的总督通常是正二品，全权统领本辖区军民二政。抚远大将军是差遣，没有待遇标准，但是职权上是节制四省军兵粮饷。可知在军兵粮饷问题上，大将军是四省督府的上级。以就高不就低原则，年羹尧在衣食住行、人身待遇等方面应按照会典公爵的标准执行，在权力运行方面，暂时在与军兵粮饷相关的事项上应行使大将军职权，暂时非军兵粮饷事项以及战争结束之后应行使川陕总督的职权。以上即是年羹尧应该摆正的位置。那么年羹尧是怎么做的呢？他自己的解释是，在一切待遇和职权行使事项上俱循大将军俗例而行。他的俗吏是谁呢？就是历代前任清初领兵诸王，特别是直接前任康熙的十四皇子允提。也就是说，他不分战时平时公爵品官，不论是起居排场还是发号施令，都是按照领兵亲王皇子的标准行事，按这样的标准让巡抚下跪，对督府直呼其名，还有问题吗？ 当然，在恩人期间，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而一旦和皇帝反目，那问题可就大了。说到年羹尧这个人，我觉得他前半生可能靠的是运气，非常的顺利，但是后半生是考验他真正的所谓的情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掉队了。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人，就是张居正。张居正其实也是在他生前是一个非常顺的，而且大权在握，但是后边呢越走越出现问题。其实他当时也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后来呢也是被贬，后来也是死得非常惨。 张居正跟年羹尧还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的，但是年羹尧比张居正要更那个性格之急躁之唯我独尊，可能还加一个更字，因为跟他的经历有关系。张居正入世之后还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做官，就是北京的官场呢，你需要有一种平衡感呀，需要跟大家的交流比较多啊，你要有一个竞争关系啊，你需要收敛一下自己的感情啊，这样的。但是年羹尧30岁就当了四川巡抚，就是地方一个省的一把手，而且是后来很快就是军政两个大权在握，就是他是完全不需要考虑其他人的想法的。 对，因为他太早就出道了， 对， 而且这个当官又当的那么大， 对， 他权力又比较集中。 当清朝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做没做过巡抚总督的和一直在北京的那个性格差距会很大，就是你说了算的和你要和别人商量的这个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呢还有一个结论，要时常琢磨和想一想周围的人，尤其是上级， 对对对， 还有下级， 对对对， 他对你的评价和对你的感受， 对对对， 这个也很重要。假如历史可以倒回，如果年羹尧他生性还是这样的鲁莽，这样的直率，甚至这样的张扬跋扈，可能还是这样的结局。我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翻一翻这本书，很薄，我觉得可以拿到地铁上去放到包里，在地铁上翻一翻，公交车上翻一翻。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诵读小站，我是易丹，接下来是开心茶馆。 燃情世界杯，全民共欢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期待已久的世界杯比赛是终于打响了，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总要和朋友共同讨论一下足球。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世界杯的知识点，让各位在和朋友聊天时不再冷场。球队没进，球迷来了。本届世界杯，意大利、荷兰、美国、智利、中国等多支队伍无缘，但是球迷的观赛热情却是非常高。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门票发售情况，来自美国球迷共购买了接近90,000张球票，在门票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而中国球迷则购买了40,000多张球票，在总榜上也排到了第9的位置。23名的待遇是什么？每次世界杯比赛，冠军球队会赢得一座主要材质为纯金的大力神杯，而亚军和季军拿到则是奖牌。最惨的是第四名，他们只能得到一本证书。不丢球也会被淘汰。2006年德国世界杯，瑞士在小组赛取得2胜1平的成绩，位居小组第一，成功出线。在16进8的比赛中，瑞士常规时间和乌克兰战成0-0，最终点球大战败下阵来。在总共4场比赛中，瑞士实现了零丢球，不过他们还是被淘汰了。而瑞士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支没有丢球却被淘汰的队伍。